是轻轻地说，黑夜有我。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说话，我就是你冰冷的手，等也不等，让我好难过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沉默。沉默不说，我是不是你最